ChinesePod.com 妈，我们怎么过年？ 年三十去爷爷家，年初一去外公家。 又是老一套。 这是传统，过年当然要一家团圆，一起吃年夜饭。 每年都吃那些东西，真没意思。 热闹嘛，你快点把寒假作业做完，过年就可以玩了。 可是我们每天都出去拜年，我根本没时间玩。 谁说的？你不是很喜欢放鞭炮吗？ 小时候喜欢，现在不喜欢了。我觉得过年真无聊。 既然无聊，那今年红包就不给你了。 你们从来都不给我，都拿去自己花了。 我们是帮你存钱。 哼。